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今天是周末，又是下雨天，所以呢，我们聊一些应景的。 应景的， 我们聊聊猫猫和狗狗。不是，因为到了这天啊， 哦， 大家猫还好，平时又不出来， 嗯， 狗狗可就麻烦了， 无法遛了。 是，一般都在地库里边遛。 这都是过去。 现在呢 有雨衣， 雨衣呢不穿呢， 没见过吧？ 见过呀，我们家就有，不穿呢。 不穿 就穿上就不走 啊？哈，多穿 必须脱了才走， 多穿几次就适应了。 已经穿了有，从去年买的到现在，每次下雨都穿上，然后走到半路都不走。 那个款式是不是有点太土？ 挺好的，透明款的。 有没有考虑过他可能不太喜欢那个 颜色？特好，我们已经买的是最好看的，一点都不浮夸。 那可能就是你们两个的审美都有问题， 是吗？ 下次我给你家狗买一下。 可能是狗的审美有问题，或者还是狗的审美好。 好， 那你就买吧。 好的， 好的。 嗯，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专业的医生来关照一下我们家的猫猫狗狗们啊。 嗯， 我们先请出两位吧，两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都是来自美联综合的两位医生。Lady First， 大家好，我是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医生徐远静。 您好，您是主攻哪方面的呢？ 我是全科，然后更偏外科一些。 哦，太好了，就是所有的都看。 嗯， 是这意思吗？猫和狗您都收治哈？ 对。 好的，好的。另一位呢？ 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武雷武大夫。 您好，武大夫，您是？ 我也是全科大夫。 都是全科呀？ 对对。 太好了，哎，先问一下啊，像我们这种，就我们俩刚才聊的，下雨了，雨衣，他不愿意穿，这怎么回事？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除了打之外的，让他穿上吗？ 打肯定不是方法。 你看看，我说不管用吗？ 是，我觉着原因有可能是他平时就没有穿衣服的习惯。 没有，真没有。 对，所以他一穿上衣服我就感觉怪怪的，就跟我们平时穿衣服出门，突然间不穿衣服了， 嗯， 就是，哎，就很感觉怪怪的， 嗯， 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我们还见过，可能在临床上很多动物。不知道您家动物会不会有，就是狗狗一下雨的时候它不愿意出去 啊？没有 啊，那倒也 好像到点儿都就必须得出去， 到点儿必须出去， 非常就像人有洁癖一样，他们出去的时候反正有水的地方他们不会踩 啊。真的吗？ 甚至有时候我们那个地干了一片一片有那种雨渍，它会绕着那个走，就避免踩到。 哦，感觉说的都是人家家的狗。 当然咱们在网上啊，或者在这个有很多视频呢，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番场景。 对， 金毛、哈士奇、萨摩耶、巴拉巴拉一些品种的狗 都在水里打滚。 对，看见水就很兴奋，会蹦进去。 哦， 那你在穿雨衣的时候它接触不到这个水，会不会不开心？我不知道您家狗是不是特别喜欢洗澡。 哦，你家狗喜欢洗澡吗？ 你先来。 我们家狗都是人家给洗，太大了，我也无法知不知道他洗吧。 我们家狗虽然小，也是人家来洗。嗯，所以我也不太知道他爱不爱洗澡。嗯，总之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出去了之后，那个花丛里边刚浇完水，嗯，泥哒哒的，他跑完之后呢，爪上就一堆泥，我回家呢就给他洗爪。洗爪他是非常之抗拒的，所以我想他洗澡应该也是挺抗拒的。 我们家狗倒，我觉得倒不抗拒洗澡。 啊， 反正他每次洗完以后他都觉得自己特好看，他倒是很享受洗完以后那个美丽的瞬间，但洗的过程我倒不知道。 哦，那倒不是，我们家的狗可能是有一颗浪子的心。每次洗完澡美完容之后，人家都回到家里边瞅着我们家那个最刺挠的那个地毯，蹭蹭在上面磨来磨去，磨来磨去，直到把自己的毛发磨卷了。 哦， 因为我们家 那可能是他想烫头，你有没有？ 他本身就是自来卷，还烫什么头？ 可能想拉直， 人家已经给他拉直了，你知道吧？拉的挺好看的，他非给滚成卷，觉得一抖了，哎，觉得这才是我，这才是真我， 还是审美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吧？ 对，我觉得我们的审美也可能有问题，他的审美可能也有问题， 嗯， 是不是？ 对， 哦，反正不太爱洗澡。 啊，聊到洗澡那儿，我其实有，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当时有一个师姐，她养了两只阿拉斯加，然后自己在外面租房子。我当时在四川那边，那边河比较多，然后当时又没有现在像这些宠物美容啊那些店，那洗澡就很麻烦。她会拿一个球把球扔河里，然后两只狗就疯狂的跑跑到河里，然后把球捡回来， 就算洗澡了。 然后上了岸就开始打浴液，浴液打完以后呢，就把球哎差不多了 再扔 到水里，一圈回来以后就很身上就很干，因为那个四川那边的河也很干净。 啊、 对，回来以后，然后回家走到家，身上水淋差不多了，一吹风就 OK 了。这是当时我至今为止都就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好厉害，真 的！经常每周一周去一次两次啊，他觉得哎洗澡很轻松的事情。 哎呦呦呦！ 纯天然的方式。 对，但是在其他地方因为。 没有那么多河， 哎，对，没有那么多河，而且现在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对， 所以这个虽然是个好方法，但是不提倡。 也得分地方， 通惠河就不太适合， 哪条河都差点， 对吧？ 真的， 因为那个下去以后，可能还得再洗好多遍。 真是。哎，从洗澡咱们开始聊啊，洗澡的话，确实很多朋友都很。就是有很多的理念他们都在脑子里边存着，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啊。有人说洗澡的时候一定要多冲啊，有人说洗澡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人的浴液，有人说洗澡的时候冲无所谓，一定要把它彻底吹干了，否则对他的皮肤特别不好。您跟我们说一下真正正确的，比如说我们要在家洗澡的话，真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来，徐大夫说说。 正确的方式肯定宠物是需要用它们专用的浴液的，因为这个是宠物的皮肤的 pH 值跟咱们人类的皮肤的 pH 值是不同的，那么如果是使用人类的一些浴液的话，那么它可能对宠物的皮肤本身的这个屏障保护是一个比较大的破坏。那么在洗澡了之后，我们是建议要多用流水把这个浴液肯定是要冲洗干净的，不然的话有比较多的浴液残留可能会造成这个动物皮肤的敏感或者是过敏的情况。那么洗完了之后冲干净了之后是可以保留一定的水分在这个动物身体的体表的，不需要完全吹干透。因为有的时候你把它皮肤吹得过于干燥了之后，它皮肤表面的这些脂肪层的一些结构的东西就会被破坏掉了，那么过干了之后它的皮肤整个的保护屏障免疫屏障也会遭到破坏，更容易使狗狗生一些皮肤病的问题。所以还是建议保湿会更好一些。 其实就是您只要把它冲干净了就没沫子了，是不是就算冲干净了？ 一般会建议流水冲洗一段时间，比如5到10分钟这样。 哦，5到10分钟就够了。 对， 上一次谁跟我说 5到10分钟冲的还挺长的，你想 5到10分钟的 光流水冲呀。 上一次谁跟我说的冲半个小时？我说这得多费水啊。 不是我 说的，记不记得？不是你说的，就是坐在对面的两位其中一位说的。 他们也有那个理念上的不同。 5到10分钟，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可能用水的量不一样， 哎， 是吧？ 时间久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动物本身有一些皮肤病的问题，它需要用一些皮肤病的浴液，就治疗这个治疗效果的浴液来洗。那么它冲洗的时间可能会有特殊的要求，这个就是根据这个皮肤科医生的规定来做冲洗就可以了。 明白。 但是他们老说，比如像那个。刚才那个武大夫说像阿拉斯加那种狗比如毛比较厚它好多，那你要是不给它完全吹干，尤其他们跟我说一定要把那个扒开，要里头的要吹干一点，不然它潮着其实那个就容易得皮肤病，不会吗？其实 不是这样的，就是宠物本身你像我们洗澡的时候也不可能把身上完全吹干，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是需要皮肤的一定的一个保湿的。那么动物它自身如果它尤其是它这个洗完澡其实是我们已经给它皮肤做了一个清洁了，那么它身上表面的这些细菌啊脏东西已经被洗掉了，它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过程，那留在身上的也是比较清洁的水，那这个水其实是没有必要完全给它吹干透的。是可以保留一些的。 好，那比如像今天这样的天气 雨水 稍微有一点儿也没事吧？ 雨水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再洗一下的，因为雨水里面有比较多的细菌和杂质，那么停留在身体里面时间久了之后就可能会造成皮肤病了。尤其是对于这种背毛比较厚或者双层背毛的狗狗来讲的话，它们可能更需要这个清洁。 那也有这样的情况，就跟洗车似的，有人说刚洗完车就下雨， 对， 狗也一样，刚给它美完容就下雨。 像这种怎么办？ 就是昨天等于我刚刚给他洗完澡 啊、 今天下雨了，出去淋湿了，不爱穿雨衣，我回去还得给他洗啊， 那就再洗一次。 哎，有人说说狗狗千万不要洗澡洗太勤， 对， 对吧？说对他们免疫力有伤害，这靠谱吗？ 皮肤病 啊，对对对，也是这么说的。 是这样，洗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洗，另外一部分是吹。 嗯， 那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讲哈，如果咱们每次洗完手以后都拿吹风机吹干，然后又不涂防 护手霜， 那么过几天以后，你的手会不会也会很不舒服？ 爆皮了。 对， 哇塞！ 所以说， 我倒也没有。 我们这样子讲，就是如果狗狗你每天都在洗澡，然后每天都吹特别特别的干， 哦， 就是一点水都不剩。 嗯， 那过几天它也会一样的，皮肤很瘙痒，很干，起皮屑。 嗯， 但是如果像咱们人一样，洗完手以后，然后没有吹那么干，保持一定的水分。那这样的可能就不容易， 其实还好， 还好 是吧？ 对对对，这是大家一个误区，就是说，我每天洗，就是一周洗个两次、三次澡，吹特别干，然后后边狗狗皮肤就会起皮屑，就会特别的痒。 嗯， 其实原因可能是跟吹干有关系，吹得太干了， 皮肤干燥， 这是一块。大家觉得两个误区了，相当于是一个是不吹干容易得皮肤病，另外一个就是说洗澡过于频繁容易得皮肤病。 嗯， 是这样， 其实都会有哈。 对， 哦，明白了。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说小狗千万不要洗澡，洗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大概从什么时候，比如说我从一只小狗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开始养它，从什么时候可以给它开始洗澡了呢？ 其实我们是建议狗狗在这个做完免疫了之后再开始进行洗澡。 哦，就是打完那些免疫了针之后， 对，疫苗针都打完了之后，因为好多家长是，我们获得狗狗的途径除了这个抱养之外，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一些购买的渠道。 哎， 那么新狗进家的时候，可能好多家长会想说，不知道他之前经历过什么，所以要先给他洗一个澡。 嗯， 这样的话把他身上脏东西啊什么都洗掉。但其实一个新到家的狗狗，尤其是一个幼年的犬，它这个时候的身体免疫力是比较差的，并且它很有可能是携带一些病毒，是处于一个潜在感染期的。那么洗澡对他来讲属于一个比较大的应激反应，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如果洗澡的话，会导致他有更多的问题出现，甚至是导致传染病的爆发。所以我们一般是建议到新家之后观察，没有问题，这个狗狗的疫苗也都做完了之后，最后一针疫苗停了的一周之后再开始进行洗澡的这些操作。 好，明白了。说洗澡，咱把狗狗的洗澡的全都给它说完了啊。 好的。 为什么我们选择去外边洗呢？涛涛他们家的是因为太大， 对， 家里洗不了。 不，洗能洗，你给它吹不干。 哦，也 对吧？ 太费事儿。 你一萨摩， 萨摩， 就是那个你要给它吹干呀、真的，家里的那个吹风机 功率 本身功率也小， 嗯， 然后它还动。然后你要整个给它吹干，你自己其实都快热死了，它也吹不干。就是洗可能洗一个小时，吹得吹两个小时，实在太费事了。而且我觉得它也不舒服，对吧？就是那个感觉非常不好。 说吹的话，好像那风还不能是热，就是特别热的热风，最好是凉风或者 你不用热的，你吹不干。 对啊，但是还不能 吹，你还怕它感冒。 你看，这就 是 个悖论，所以还是送出去哈， 对吧？你就是特别麻烦。 像他们家的一定要送出去，我们家的其实可以在家洗，但是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懒，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人家外边洗啊，还给掏掏耳朵呀，剪剪指甲呀， 对， 挤挤肛门线呀，这些其实是不是也是 一个全套的服务？ 哎，对对对， 咱干不了。 那在家里边洗的话，这些是必须要做的吗？就比如指甲，我一定要每次洗的时候尽量给它都剪剪。还是什么时候它的指甲算长了，我该剪了？ 一般是我们是建议没事就检查一下指甲是不是特别长了。 怎么算长了呢？ 我们可以指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血线的，可以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小尖尖，另外那个血线再往前一部分是白色的，那就是可以剪掉的那一部分。如果那部分感觉已经有个0.3厘米我往上再长，我们就可以剪一部分。如果不是那么长，可以留着。另外，比如那个孙老师家是萨摩，萨摩就比较有个特点，就是他爱跑动，并且他体重比较大，所以他平时可能在走的过程中就指甲就磨得很多了，所以他可能就不存在剪指甲，或者是可能半年、三个月才发现指甲。 我们家狗几乎不用剪，因为他们常年就各种跑。 但是有一个例外，前爪它有一个旋指， 那个狼爪是吗？ 对对，我们叫狼爪。它在走路过程中是磨不到的，那个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其他我可以不管，我甚至可以检查一下，哎，不用检，但这个一定要检查。你可以半个月、一个月去看一看它这个是不是长了，需要剪。那小狗就是 那个不剪，我觉得也没啥。 是您家的没有出问题，但有些它长着会卷起来扎到 肉，就长到肉里。 哎，对对对，是有，特别是 你去看看，说不定已经扎进去了，都十年了， 有可能。但是他从来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因为我知道他那儿有一个狼爪，但是没想过要给他把那个剪 了。 好的好的啊。 另外像小狗的话，因为他们体重比较轻，然后平时可能抱着的时候比较多一些，甚至有一些人会给他带那个穿鞋子，或者带指甲套，这种啊对指甲磨损比较少，所以两周就需要查去检查一下他的指甲，包括那个癣指，你说的狼指也需要去查一下。这是指甲这一块，然后还有 肛门腺这一块，对， 肛门腺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带狗狗去美容室去洗澡的时候，通常美容师都会给检查和做这个挤肛门腺的这个操作。那么在家的时候，一般可能家长们建议是每一个月左右吧，要检查一下。当然也是根据狗狗的饮食，因为肛门囊它这个肛门腺是分泌到肛门囊里面去的。然后它如果是这个宠物的日常饮食方面，比如说平时比较喜欢吃肉啊，或者吃罐头吃的比较多，那么它这个肛门囊里边的这个肛门腺就会比较多一些，那可能需要更频繁的去检查和去挤肛门腺。那如果是只是吃狗粮或者是饮食比较规律的这种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延长这个挤肛门腺的操作。 明白了。 所以这个挤肛门腺我们在家里是做不了的吧？ 我自己试着做过一次，其实还好。 我那个看过一个电视剧 啊， 然后里头有一个人在家挤了一条狗的肛门腺，然后就 整个屋子就没法闻了，是吗？ 据说特别臭。 对，因为这个宠物的肛门腺，它们的作用呢，主要是为了标记它的气味。就是随着它这个排便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肛门腺的这个东西出来。那么如果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边清理的话，一般是建议随着洗澡来做，如果是实在是操作不了的话，也可以到美容店。那么一般这个宠物的肛门腺，它的位置啊，就是类似于咱们钟表的4点钟和8点钟的方向，两个小的囊。如果是说这个狗狗的肛门囊该做这个清理的时候，有的时候从这个肛门两边是可以触摸到这个比较充盈的这个腺体的。那么我们一般挤压的话，就是从这个4点和8点的方向，用这个拇指和食指从这个囊的底部轻轻的往上推。一般小型犬 专业呀，明明 对，一般小型犬可能会更好操作一些，它们的肛门囊开口比较浅一些，所以大部分还是能够挤出来的。那么对于大型犬，它们的肛门腺开口比较深，比较靠直肠的深处，并且通常狗狗都是不配合的，单型犬我们也知道劲儿比较大，所以说你可能比较难在家里边操作。假如说实在是很困难的话，那就要定期去医院里边进行清理，或者去美容店进行清理了，否则时间久了之后，它可能会造成这个肛门腺的感染或者破溃。 这个还是蛮关键的。 在家挤过？ 挤过。 臭吗？ 就是可能比较干净，也可能是手法不太对啊， 没 就是 挤开 就没挤出来任何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哎很干净很干净，而且就是有人教我说是肛门腺那边，就是你看它的底部如果是特别鼓的话，那肯定是积攒了比较多了。我就按着按着吧，觉得也没有特别的鼓，我说挤挤试试吧，反正是任何东西也没挤出来，所以我想应该是比较干净，可能是这样吧。 我不信。 是吗？也要不就是力度不对， 我觉得你们这没挤对，可能 因为我什么味儿都没闻到。 那不 这个自己在家挤肛门腺，不要正视他的肛门，就是站在他的肛门正 面， 容易被滋一脸，是吗？ 有很多惨痛的经历。 好吧，那个。咱们先说到这儿啊，说的洗澡其实是一件特干净的事儿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说，因为呢一会儿我们要说一个挑战一个更高难度的，因为狗狗我觉得洗澡还相对算好洗，但是猫洗澡真的是一项工程啊。 对，而且人家不用洗，其实是不是？ 到底用不用洗呢？一会儿我们再说，因为正好有人要问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Drifting on by,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那种，我看他们剪枝的那个非常像我给我们家花剪枝的那种大剪子，但是比那个要口径小一点，是一定要用那样的东西吗？ 还是建议用专业的工具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宠物不管是猫也好狗也好，它们的指甲其实是一个圆柱状的、 哦、 那么我们人的指甲是一个扁平的，那咱们用的这种指甲剪它很有可能你就伸不进去这指甲、 哦、 嗯，或者是说你剪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那还是用他们专业的适合的这个指甲剪以及它这个磨平的那个工具来去处理这个指甲会更好一些、 哦、明白， 防止误伤。 嗯，这个还是一定要买的，是吧？ 对， 也没多少钱。 对，也没多少钱。像掏耳朵的什么的，都那都是用棉签就可以了吗？还是我每次都要掏耳朵呢？ 耳朵勺是吗？ 不是啊、掏耳朵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是大家平时的误区。 嗯， 因为人的耳道是直的。 哦。 啊，但是动物的耳道，猫猫和狗狗的耳道，它是一个 L 型的，就是它里边拐弯的。 嗯、 啊，那拐弯我们棉签是直的，所以它只能掏到耳道的一部分。 嗯， 所以说起不到彻底清洁的作用，反而给大家一个误区，哎，觉得我看到的部分是已经清理干净， 其实都推进去了。 啊，对对对，而且我们还遇到过很多，掏完耳朵以后棍儿出来了，棉签没了。 哎，那怎么办？ 棉头掉到耳朵里边了。后来我们通过一些我们的一些工具给它取出来，这种也是会发生的。正确的耳朵清理方式是应该用洗耳水，把洗耳水 倒 到耳朵里边，然后给它轻揉揉耳根，揉一会儿。如果耳朵里边有一些脏东西啊，耳分泌物啊， 流出来， 它会跟这个洗耳水溶解在一起。那在放开狗狗以后或者猫猫以后，它会自己甩耳朵，把洗耳水甩出来。带那些脏东西啊，甚至有一些有耳螨、 嗯、 有一些有细菌的感染，把那些都甩出来、 哦、 甩出来以后这些大多数很多洗耳水它都是易挥发的，会把挥发掉就好了、 嗯、 那我们只需要把甩出来的水擦干净，可能在我这个耳廓上啊或者外耳道上有一些脏的给它擦干净就可以了、 嗯、 强烈不建议使用棉签去擦耳朵。 哦、 嗯、对， 反正这个也得注意，记着把你们家卧室门什么都关好啊。我们家狗啊，它有一特别不好的毛病、 嗯、 就是它总是在床上蹭来蹭去的，包括它吐啊，比如说身体不舒服想吐哈、啊， 都在床上蹭， 只在床上吐。你给它放进去，人家蹦上去，放进去人家蹦上去，从来不在地下，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家，因为我们从去年的时候开始聊宠物的时候，我跟涛涛就说我们家那个耳朵说是可能有怀疑有虫螨。 嗯， 涛涛也跟我建议，因为他们家那个狗狗就曾经弄过那个洗耳水。 对， 对，那个可臭了 啊。是吗？ 那个跟挤肛门线一样，就是你给它弄完以后，你知道它要甩了什么的 啊、 离它远一点 是吧？ 就啊一甩，有一次我就被甩到脸上，特别臭。 哎呦，那我们家那个还算是比较好。 嗯， 就是他主动的离你很远，他就跑床上甩去了。 可能是你更臭。 就您离床远点就可以了。 对，他跑床上甩，唰唰唰唰唰，哎呦，然后我就整个又换了一个床单什么的啊。 然后他又过去又甩。 哎，对。然后过去开始挠，擦擦擦擦擦擦挠啊。 嗯， 这个反正注意一下就好了。另外呢，先回答一下大爱无疆的问题。他说大狗用挤肛门线吗？应该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所有的动物都是需要定期挤肛门线的。 嗯，好嘞。再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工程了啊。 嗯， 这个 iCat 问了，说你们别老说狗狗啊，啊，说说猫猫啊，给猫猫洗澡简直就是一场战争好吗？我想问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另外也问了，说猫猫有肛门线吗？大爱无疆也问了，说猫洗澡是不是只能用洗猫笼给洗呢？我正好前两天看见我有一朋友发了一小视频给他们家猫洗，说是用猫袋洗。我说什么叫 猫 袋？就是把给猫装一袋子里边， 然后里头搁上水啊，有是吗？ 不是，那个袋子好像是布制的，就是放在浴缸里，猫呢就动弹不了，就跟被捆着似的。然后你就拿那个水龙头 冲， 把那布等于也湿透了，它的毛也湿透了之后，好像它就安静一些了，还是怎么着吧？反正就好一点，因为那视频只拍了十几秒。 好像是我那个洗鞋的时候有那种洗鞋的袋子。就装在里头，然后扔到洗衣机里就能洗。 哦，那跟你那个， 我觉得是一样的，只是他没有进洗衣机而已。 我觉得他就是用绳子绑着他了，不让他做任何的反抗，他也没有办法反抗了。 会不会吓死？ 反正看着挺恐惧的眼神啊， 哦， 但是说实在没办法了， 太臭了， 不，就是想跟他洗洗，好久没洗了， 哦， 哦，就来我们来问问专业大夫。首先，咱们先说说猫猫用洗澡吗？ 这就涉及到一个猫洗澡的一个这个必要性和可行性。 嗯， 其实我们家养的猫，它会每天是去清理自己的身体，它会把脚爪呀、背上啊，除了脖子后边后脑勺这种它确实舔不到以外， 嗯， 其他部位它都会舔一遍，就是已经很干净了。所以说洗澡的必要性就不是那么强烈了。 那问下一个问题，嗯，猫猫需要刷牙吗？口气都不清新，发发舔的，是不是？ 那我能接触到的能刷牙的猫，微乎其微，就 是 它能接受你去拿个东西戳在它嘴里边，然后来回刷，这种很少见， 不太正常。 开一玩笑，您接着说。 另外我们就讲到一个那个可行性，可行性， 嗯， 这个给猫猫洗澡是，它的心情决定于这个，就是它能不能接受这个洗澡。 嗯， 有我们临床遇到很多猫，其实洗澡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恐惧，就是任你水淋在身上，然后给我揉去打浴液， 嗯， 然后冲完以后揉风，就是风很，哦，不是最大的那种很轻的风去给它吹， 嗯， 这种能接受的这种动物有很多。但是有一些猫，它在可能在前几次洗澡的时候它已经受到刺激了， 哦， 就我们叫通俗讲叫炸毛了，那后边他可能一听到水声，或者是也这个水一淋在身上，他就又回想起原来的恐怖经历。像这种动物，就可能就洗不了澡。 哦， 啊，反而您说的有一些保，我们叫保定方法，就是把它捆在一起啊， 嗯， 或者是用个包把它装起来，可以洗。但是洗完以后，虽然它干净了，但它的心情就不好了，就不美丽了。 哦， 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想给猫猫洗澡之前的时候，要先大概看一下猫能不能接受洗澡。 明白。 嗯， 所以他们其实洗澡在你们看来并没有什么必要性，就只是我们人类觉得，哎呀，它好久没有洗过澡了，会不会有点脏？ 一般家养的，就是我们家环境都搞得很干净的猫，其实必要性不大。 如果家里不太干净的， 对，除非就是有一些真的家里不干净就另当别论了， 猫就走 了。有些是比如说我捡了一只流浪猫 啊， 那我想洗澡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这个水温调的合适，然后水不是先淋头，而是先从身上开始淋，一点一点淋，让它慢慢去接受去适应这个， 嗯， 然后才开始，哎，它觉得水还合适，没有感觉到你这个水对它造成很大的威胁， 嗯， 然后后边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打浴液啊，然后再淋一下啊，然后给它擦干呢，啊，然后吹风这一块也是看它接受程度的， 嗯， 有些猫就真的一吹风机吹起来，它就开始张牙舞爪去咬人了， 嗯， 有些就没事，所以也可以给它就擦干了，让它自己舔干，这种也可以，嗯， 哦，哎，我那个突然想起来，在我们家狗小的时候，我在家给它洗过澡，就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给它打了那个浴液以后吧，它对它舔，就是我就有点担心，因为那个浴液肯定是不能吃下去的，对吧？应该是不能的吧？啊，那它就总舔，这个会不会好多狗在洗澡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啊？ 我们遇见的比较少 啊，真的吗？它一般不会舔 啊，但是这个浴液的成分舔进去应该是不至于中毒的 啊，真的是这样， 啊，是。 少量的应该没有 问题，少量没有问题。 哦， 我之前在通州那边是遇到一个哈士奇， 嗯， 他当时主人抱他过来的时候，说是他喝了那个某牌子的这个 浴液， 不是浴液，是洗衣液。 哦， 喝了一桶，喝了半桶，就是把它打翻了，然后 我的， 然后到 打嗝会出泡是吗？ 类似，然后他过来以后就催吐，惊奇的就是他。吐出的不只有浴液，还有半块肥皂。就是说他在喝浴液的同时感觉很无聊，又吃了半块肥皂，这是一个哈士奇啊。对，所以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就是说什么中毒啊什么情况啊，后边就是吃饭呢，啊，排便呢，啊，也都正常，所以这个毒性的话至少没有急性的毒性啊，所以舔进去一点也无所谓。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不过最好还是看着别让他舔进去太多， 对， 哦， 要不然洗个肠子也不太好。 哦，好， 咱接着说回猫啊， 嗯，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那个纪录片，正好就是说猫科动物从大到小的，然后呢说猫科动物呢都是特别讨厌水呢，其中拍到那个老虎的一些镜头，说特别可爱。老虎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才会跟水特别接近， 不是也游泳吗？ 游泳是因为了避暑， 哦， 就是热的不行了，然后呢凉音儿已经盖不住他们了，所以就泡在水里边， 嗯， 那边能凉快一点。还有一种就是饿的不行了，到水边可能会能不能拍上个鱼什么的，他们会去看看。还有啊，当然最后一种就是去喝水。还拍到一个镜头特别有意思，解说说到了老虎其实是一种非常怕水的动物，然后镜头给的是他沾到了一点点水，特别嫌弃的甩了半天，就那一只爪子甩甩甩甩甩甩半天，然后啪啪啪舔舔舔，到最后他觉得干了，然后他才往前走。所以猫也肯定是这种特别怕水的。但是你看，像长小九说的，我捡的一只小野猫，五个月大，洗澡特别听话，这是属于是有点忘本了，还是从小我们其实是可以训练的？比如说我们养的小猫，我们从小给它一个比较好的洗澡体验，它其实对水的接受度也是可以的。是会是这两种情况到底是哪种呢？ 嗯，它是有可能是能通过训练的。当然首先是它最一开始这个洗澡的体验应该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嗯， 如果你第一次给这一只猫洗澡的时候就已经很反抗了的话，那可能它之后也不会对洗澡有什么好印象。 哦， 这个其实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次对这个事情的印象就特别不好，那么以后你从心理上都会本能的去抗拒这件事情。 明白。 那猫也是一样的，加上它本身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它可能会对这个方面会更加的反应更大一些。另外就是有一些猫，并不是说所有的猫它都一定是怕水的，它有可能有一些猫它确实本身对这个水没有那么大的恐惧性，或者说它可能就是喜欢水的。因为我们也从网上看到过好多这种小视频嘛，有的猫可能会看到水就像要逃跑一样，但是也有一些猫它会自己主动的去玩水， 是那鱼缸使劲儿， 对，它有可能会去主动的玩这个水啊，或者是觉得这个流动的水很对这个流动的水比较好奇，所以有可能这位朋友他捡到的这只猫刚好属于那种比较喜欢水的那种类型的。 哦， 对， 哎，那能不能咱们总结一个比较适合猫的或者让猫感觉最舒适的一个洗澡的流程？比如说我们去洗剪头发的时候，洗头小哥都会问你水温合适吗？ 对，他们的水温， 水温大概多少合适？先从哪儿洗起？等等这些。 一般我觉得37度、40度那个。 也是要稍凉一点，就是你的手感要凉一点，是吧？ 对对，接近于体温，这样你浇到身上，其实它只有一个流动感觉，没有特别烫或者特别凉的感觉。另外我不建议从头先洗起，也不建议在洗澡过程中抓着它的爪子。 哦。 其实猫，我们很多就是会感觉到猫不太愿意让人把它的爪子给固定住，让它失去自由。这个时候它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我们可以从它的屁股，因为挠猫的屁股它会很舒服，这会水给它这种感觉也会让它有这种舒服的感觉。另外，有些猫它会就是不太乐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抓着它颈部的皮肤，这样也是让它安静下来， 是能让它放松 的。啊，一个办法。 嗯 啊，另外就是洗澡过程中避免过刺激的声音，比如什么东西掉地上了呀，或者是这种过大的声音，本身他对这个洗澡过程就比较怀疑，突然间又有一个声音惊醒他了，他可能就在洗澡过程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啊，这是水温。浴液的话，我们刚才就说到了，这个浴液就是用猫专用的浴液。另外就是正常的洗，正常的冲完以后吹干这一块的话，也是看猫的接受程度的。能接受就吹，接受不了的话，我们尽量擦干。擦干以后，让它自己去舔啊，或者是给它放到比较暖和的环境，让它自己干就可以。 好。其实猫啊是特别敏感。就是我原来因为小时候不也养过猫嘛，我比如说我心里想，我慢慢的靠近它，然后一把逮着它把它扔出去， 不可能 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它就会你慢慢的走近它，你就装作若无其事，它都知道你可能是要干嘛。这就跟洗澡一样，我要跟你洗澡了，来，我们慢慢来，噌，它就跑了。一定是这样的。你看 iCat 说了，我也用那个就刚刚说到的那个洗猫袋儿，可能是说洗吧还勉强能洗，但是猫令人发指的是完全不能吹风，它不接受吹风， 抓都抓不住啊。所以刚刚我们的医生也说了，那就只能先擦干，然后慢慢的让它自己舔吧。 有那种特别吸水的毛巾 哦， 我买过，就那个毛巾就是平时质地好像咱们摸着有点硬，好像有的就是那种，但是你一上去以后它能瞬间吸水，能吸特别多 哦， 就是而且那个毛巾干的还挺快的，就我觉得可以买，有那种，有那种， 对，可以备个一条两条， 对对对，就是运动毛巾还是叫什么，就是给它擦就特别快， 对， 吸水很好， 而且大一点的正好裹着它， 对对对，那种大浴巾似的那种， 能擦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嘛，是不是？好嘞，我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呢回答一下苏苏的问题。他说了，北京烤鸭哪里好吃呢？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回答一下苏苏的问题，北京烤鸭哪里好吃？涛涛有多久没吃烤鸭了？ 我2周。 啊，那还好哎。之前去哪儿吃的？ 海天阁。 哦，怎么样？ 海天阁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 哦，但是海天阁也不太便宜。 嗯， 就是大家我觉得考虑价格吧。 嗯， 就你要是觉得价钱可以接受，香稍微有一点，也不是特别贵，反正就还可以吧。 嗯， 海天阁、大董， 嗯， 我觉得都是挺好的选择， 对， 就是烤鸭的品质都很好， 对， 然后其他的老字号我觉得就不用咱说了， 对， 全聚德、便宜坊那就 对 不用咱说，大家全国人民都知道， 对， 还有便宜一点的我觉得四季民福的烤鸭 特别好， 也很好， 对， 而且相对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是 对吧，物美价廉，而且店也很多， 对， 还有西河雅苑呢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没错， 对吧，然后再有好多什么京雅堂啊，什么过去那叫什么红红烤鸭，反正都有， 嗯， 我个人是觉得啊，只要鸭子刚烤出来， 嗯， 都不太难吃， 嗯， 对吧， 嗯， 就是基本都差不多，反正您要是看看追求环境还是追求性价比啊等等，反正我觉得刚才我说那几个基本就全北京应该哪儿都有， 都挺好的了， 对吧， 对吧，各种价格的都不错啊， 嗯， 刚刚涛涛说的那些您都可以选择一下。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啊，这也是常小九说的，说我们家呀有2只猫，另外有一只美短，洗澡就跟要杀了它一样，每次我都一身伤啊。这个 有两只猫我觉得就不用洗了，他俩不是可以互相舔吗？ 这 是不是 算了是吧？ 对，算了，就 后背舔不到那部分可以同伴帮忙一块舔舔不就完了吗？是吧， 这也可以，就自己舔跟别人舔差不多，就跟搓背似的嘛。 对，你总有一些部位是需要帮助的。 对对，这样更干净。 哎， 嗯，好，有任何的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气温在12到15摄氏度之间。明天早晨空气质量较好，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12到16摄氏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青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车流量大。下雨天路面湿滑，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的特别节目，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我们特别在哪儿呢？聊的跟平时不太一样、聊的是我们的伴侣动物啊。而且今天呢，我们因为下雨，所以聊了聊洗澡的问题，不是我们洗啊，是给猫猫狗狗洗澡的问题。在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因为也是凯的问的，他说好多浴液说那个像狗狗啊、猫猫啊、什么雪貂啊啊，这些浴液就是我一下全都包了， 有毛的通用， 对 是吧？ 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像猫他们也只能用专用的好呢？我们请来的今天两位专家呢，是来自美联众合的徐大夫和我们的吴大夫，谁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就这一个浴液，所有带毛的都能用？ 不建议用这种浴液， 是吧？ 对， 肯定的。 就跟我们去选洗发水一样， 那、 每个人、每个动物跟每个人一样，都有不同的发质跟需求，所以也相应的最好用动物专用的，就猫猫专用的、狗狗专用的啊，这样子分开用。 所以真的会有区别吗？关键是 会。 是在成分啊，还是因为什么它没有区别？ 是成分和它们那个浴液的 pH 值的这种调配上，都会有差别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就跟出去住酒店似的，是吧？ 对。 你一看人家五星级高档酒店，一晚1000多啊，2000多，甚至几万的，人家用的那啪啪好几瓶。 哦， 所有能抹的全给你备上，还全是大牌。您要是想省点钱去那种快捷酒店，我经常去那边，一个所有全解决，洗脸、洗头、刮胡子， 就是一块肥皂吧？你说的是不是？ 那还是要高端。看来我住的比你好一点，是有一个类似于像洗手液一样的瓶子。那瓶子里边什么都能，什么都有。所以反正还是有区别的啊，肯定是有区别的。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今天呢我们说了说洗澡，而且我们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习惯养成的一个问题，从小的一个习惯养成，这个好像是蛮费功夫费时间的，而且特别考验我们人的智慧，是不是？ 对， 你怎么样能把您家的猫也好啊，狗也好啊， 通过你们的磨合能够让你们的相处更加愉快， 对， 是吧？你看刚刚在很早的时候，这是爱冠毛就问了，说我们家的狗狗吧，就是它不吃粑粑，但是呢喜欢把粑粑蹭到脖子底下，他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一定就是小时候没训练好的问题。 嗯， 他养成这个习惯了，他觉得这是一种乐趣。 对，这是他们行为学的问题。 对，因为虽然乐趣我们不知道在哪儿，但是至少他觉得肯定会很开心的。 是，哎呀，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点儿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就想讲这个，咱不说啊，这都属于坏习惯。 嗯， 我们怎么样从小去培养狗狗？我觉得好训练一些像猫啊，像狗啊，他们的一些好的习惯，因为我们现在也提倡文明养犬嘛。出去了之后，不光我们的狗狗要变得文明一些，我们的人更要在这方面做起来。我们先不训练人，先把狗狗训练一下。 嗯， 好不好？一般要怎么训练它才算是正确的训练？而且他们有没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像孩子，培养那个时长练耳的时候啊，一般都说孩子最好的这个培养时长练耳的时间呢，是在3岁左右。 哦，3岁就得学。 3岁学完了之后呢，你的稳定音高、固定音高就已经一辈子就定了。 哦、你就是在那个年纪学的。 我错过了那个年纪。就是那个时候你比如学一些音程什么的啊，你学完了之后你一辈子给你叭叭叭弹几个音你就知道是什么音了。 哦，这么 就一辈子就记下来了，就是3岁左右，这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后期肯定也能学，但是那个时期学是更容易记住， 哦， 而且更容易加深印象。 那就是狗狗的这些黄金的培训 期 应该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这个就是跟人的有一个学习的黄金时间一样，狗狗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算是最佳的一个黄金学习期吧。 嗯， 大概是在他们2到3个月或者3个月左右的一个年龄的时候， 嗯， 是最适合做一些训练的。 嗯， 然后我们就是在给这个动物做训练的时候呢，也是更多的推荐啊，就是正向的引导，而不是惩罚式的这种， 就不能揍。 对， 多鼓励。 对，要是说比如说这个狗狗新到一个家，因为我们家长可能最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狗狗大小便的问题，因为它到一个新家里边，它可能会乱拉或者乱尿，尤其是不会在这个指定的地点去上厕所。 嗯， 那么比较苦恼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可以通过正向的训练。那正向训练的意思呢，就是说假如说狗狗它在这个正确的地点去排便或者排尿了，那家长一定要及时的给予奖励，这个奖励可以是好吃的食物或者零食，也可以是玩具或者是夸奖啊。那么如果是说他在错误的地方去大小便了，那主人这个时候需要做的话就是默默的把这个便便和尿收拾了，然后什么也不要说，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的话去做这个引导。那么从这个时间久了之后，那么狗狗就会形成一个反射，那么他就会认为我在正确的地方去做这个大小便的这个事情，那我就会得到一个鼓励或者得到一个奖励，那么他就以后会越来越愿意去正确的一个地方去做这种排便的行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而如果是说你发现他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他可能去便便了，然后我们没有及时发现， 对， 当你发现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很久了，你再过去把他拎过来揍一顿，其实他自己觉得很莫名其妙， 并不 知道 你为什么揍， 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揍，然后到下一次他可能又去那个地方去拉大便了，然后我们还是很无能为力啊，所以比较推荐这个正向的引导。 所以抓现行是特别重要的， 对， 是吧？ 主要抓现行。 嗯，如果真是抓到了，就其实要小小的惩罚一下也可以吗？ 人家说了不让揍， 哦，不让揍啊。 对，有时候揍的时候反而起到另外一个作用，他理解的并不是，有时候并不是说我拉在这儿了，而是说这个便便不应该存在在这儿。所以他有时候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比如说我拉完拉到这儿以后，为了不让你发现，把它吃掉， 隐藏 掉嘛，啊， 对， 他隐藏啊，对，会有这样情况。另外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为了让他在厕所、在阳台排便啊，固定一下区域，我就24小时把他关在那里。啊，这种方法有时候也会因为我们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引导出现啊，因为狗狗它有一个习惯，它是不会在自己睡觉的地方去排便排尿的，它会在其他地方。如果你把它关在了卫生间，关了很长时间，或者这几天天上在那儿睡觉，那它就认为卫生间是我的卧室。 明白。 那厨房我不经常去，你不让我去， 或者是我很少去那地方，那我就可以把便便排在厨房或者排在你的卧室里。 明白 啊，不经常去的地方会在那儿排便，这就出现了一个我们跟我们一开始教导的这个初衷相反的一个 情况。明白， 哎，对，所以刚才许大夫讲的那种正向的引导是比较好的方法， 嗯， 而不是去惩罚或者去简单的就把它关在一些地方，嗯。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您说的正向的引导啊，特别特别的同意。但是正向的引导是针对于所有的狗狗都适用的吗？ 嗯， 因为 你是想觉得你 智商排行嘛， 你家的狗其实是更适应于揍这个方法是吧？ 也不是，我们家狗还算是聪明的，但有些狗狗就说天生是比较憨厚的 哦， 啊，就是好像跟对这种指令啊，比如说咱们拿一种说啊，就是一些别这样不说不好，反正就是智商不是有一排名嘛，排名比较靠后的那些狗狗， 嗯， 这么训练也可以吗？ 可以， 只不过是可能是领悟的时间长短的问题，是吗？ 可能会需要更长的 时间。 好的，好的， 就这个差别。 这是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一个问题哈， 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般我觉得聪明点的狗狗啊，就像您说的，他会觉得家是家，他不会在家里面大小便，所以可能年龄到了一定年龄，他自然就会去按照那样做了。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好多朋友很头疼的问题，乱吃东西。 哦，尤其是出去以后乱吃， 没错， 就是到地上捡一个什么就吃，走到垃圾堆边上也吃， 嗯， 然后别人谁喂他都吃，这个很烦。 有一些就是有些人就误认为我这个就大家都特别喜欢小体动物，那我从小的时候饿着它，它就不会长太大，所以这个动物它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到哪儿它就本能的先去吃点东西，或者看见这个只要这个东西适口就吃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玩儿，它并不是真的要去吃掉什么东西，而是我想叼一个东西去玩儿。 嗯， 那也就是它玩的东西不够，或者是你跟它的互动太少了。 嗯 啊，这个时候就它就会，比如出去以后有一个石子啊，有一个什么东西，它就会捡起来这样子。还有一些确实是有一些就是坏毛病。 嗯， 就特别喜欢吃别人这个， 对，别人家的饭特别香， 哎，对对对，就是垃圾箱里边那些就是不该吃的东西啊， 嗯， 他就想去吃一些东西，这个是需要一些矫正的。 嗯，好，这个反正也是个过程，也是很难去改变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有点危险 啊， 对吧？因为那个我前两天还看报纸，就是说有一个哪儿的一个小区里头就有人， 嗯， 可能觉得他们小区那些狗有点吵， 嗯， 他就故意往那个火腿肠里塞一点那种什么什么药， 嗯， 然后就他们那个小区就好多狗吃了那个扔在草丛里的火腿肠，然后就都死了。 是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练好这个以后，一是大家出去以后自己的狗起码安全了， 嗯， 对吧？而且也能减少很多的问题， 嗯， 因为比如过去你说那个大家说养个狗看家护院，好多时候就被一个火腿肠就给诱惑走了。 对， 如果要这种会了拒食这个事儿以后，那就不会了嘛， 对 吧？ 嗯，而且这个东西很难避免，因为我们每次在节目里边都会呼吁大家要文明养犬，要系上它的这个牵引绳再出去。 嗯， 这个一方面呢是为了它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其他人的安全，因为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会惧 怕 这些动物， 对 对 对， 害怕动 物，小时候可能有阴影或者怎么样的，惧怕这些，所以呢，你有了牵引绳，大家就会觉得安全了许多，尤其是大狗啊或者小狗也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乱吃东西的。乱吃东西的时候呢，我身边不就有这样的人吗？然后我就说你就揍他嘛， 嗯， 他一吃你就揍， 你真的除了这一招没有别的？ 我觉得揍可能更来得快一些。 哦， 然后呢，如果他不吃了，你就给他奖励，等他安静下来的给他奖励，慢慢的他可能觉得，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嗯， 一个正确的引导， 揍我吧，就会有吃的。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把牵引绳一定要牵住，然后呢， 嗯， 尽量不要有垃圾了或者有那些看不到什么东西的那些草丛啊，就不要让它聚了。它一去的话，你就把它拉回来就好了，对吧？因为确实可能会出现像涛涛说到的这些问题， 嗯， 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对不 对， 嗯，对？ 其实也就是一根绳子的问题。 嗯， 哎，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蓝妹妹的问题吧。她说：“嘉宾好，我们家的狗狗上呀起了5到6个的红包， 嗯， 不大，但是呢感觉痒，因为它可能是好挠 挠 啊， 看了医生，医生说是皮肤病，叫真菌感染。请问这是狗毛潮湿引起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而且呢，他说每次玩回去之后呢，都用湿布来擦。那以后是不是我要改变一下，用干布来擦会好一些呢？还有就是像那个蜱虫咬了之后有什么不同的吗？是不是要少去草地玩，而且要定期的体外驱虫，对吗？ 咱一个一个回答吧。先说身上有五六个包的那个问题，是真菌感染，是不是那个毛有点潮引起的？ 这个确诊了真菌感染之后，那么它真菌感染的原因肯定是因为它接触到了这个癣菌的这个真菌，而不是因为这个潮。因为如果仅仅只是潮而没有接触到真菌的话，这个动物也不会得真菌性皮肤病的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 就那湿布擦， 是不是需要 每次回 来擦？那么这个其实看情况吧，因为您也不能保证它的湿布，这个湿布是完全干净的。我们还是说到一开始，就是说如果这个动物本身它的皮肤是清洁的，它的皮肤屏障是正常的话，那您拿湿布或者干布给它擦，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那个徐涛，我插一个问题啊，就我原来在一块遛狗的有一个阿姨，就到夏天的时候那个草坪不是经常都会喷水吗？ 对。 然后那个阿姨就说那个草坪要少去，因为里头有那个小虫子呀，狗狗在那里头打滚什么容易得皮肤病，他还是挺有这方面的意识的。他说我教给你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他说他们家狗一直是这么养的。他说他拿每天那个狗玩完回去以后嘛，拿一个大脸盆，然后里头装满水，滴1.84进去，然后用那个湿的毛巾在里边浸一浸，然后用那个，他说我就给我们家狗每天他玩完了回去以后都给他擦一下，就不会有细菌了。这个方法可以，84是可以消毒是吧？但是可以用在他身上吗？ 84不建议用在皮肤上，只能说他们家狗狗的皮肤挺好的。 哦，那比如说84不行，我们还有其他的家里各种各样的那种类似消毒剂的那种东西。 现在有宠物专用的湿巾可以给他们用。 哦。就是那个湿巾就等于是消毒的， 那个湿巾是可以给他们做一个擦拭的。但当然如果这个狗狗它本身出去玩啊，或者是这个去外地玩了之后回来身上已经很脏了，还是建议可以洗个澡。 还是洗澡。 但是像那种日常只是出门回去遛啊什么的，这个拿湿巾做一个日常的清洁是可以的。 那好，咱第三个问题是那个蜱虫咬了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常去草地的话是不是定期都要体外驱虫？ 常去草地的话肯定是建议这个定期驱虫的，通常我们都会建议每一个月就要给狗狗或者是猫做一次体外的驱虫了。那么蜱虫叮咬了之后，它有可能仅仅只是这个蜱虫对动物造成一个这个机械的损伤和吸血，但是这个蜱虫它也是携带一些这个血液寄生虫的这个问题的，所以它有一些狗，尤其是狗，它可能会被这个蜱虫叮咬了之后患一些血液寄生虫的问题，那么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甚至严重的话这个动物会因为这个血液寄生虫病导致出现这个贫血、溶血，甚至是死亡的情况，还是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蜱虫一般咬了大概是啥样啊？ 蜱虫本身它在没有吸血之前其实是非常小的，你仔细的看的话可能肉眼可见它可能也就有那么芝麻粒儿那么大小但是当它吸血了之后它会变大非常多倍。我们见过最大的蜱虫可能会有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花生米粒儿的，也就是说它从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状态变大了这么多， 一直吸， 对，它会一直吸血，它吸血的同时它会注入它自己这个蜱虫身体内的一些毒素进到这个动物的血液里面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蜱虫吸血，一个是比较大量的蜱虫感染之后，这个动物会因为这个虫吸血了本身造成这个动物的贫血，另外就是说被这个蜱虫传播一些其他的血液寄生虫病。 这么严重？ 对，所以这个体外驱虫是 为什么？我看那个他们好多人都去奈良嘛，就喂那个小鹿，然后好像那个鹿身上就超级多这种蜱虫，是不是？它怎么就没事儿？ 可能是小概率事件， 血多是不是？说 因为有事了，没有人带他们来医院。 对，也有可能哈。 另外就是我大概补充一下，有一些我接触到有一些客户，他们不知道蜱虫是什么， 对， 但是他们知道狗豆子， 应该哦，是应该北方这边或者北京这边经常说的一个， 没听过呀、 啊。有些人会说， 狗豆子、 哎、是不是跟狗豆子一样？就是 我们那边叫狗剩子。 狗剩子是你的小名。 他会期待有时候耳朵上啊、腿上啊，就哎跟狗身上长出来一个豆一样。 哦、 嗯，其实它也是蜱虫。 哦。明白了， 有些郊区啊，还是哪儿啊？我接触到一个客户会问， 所以这个蜱虫好治吗？ 蜱虫好治，但是蜱虫它带来的传染病不好治。 哦， 当然蜱虫这块儿，我们临床上更多的是去预防，而不是等它真正咬到身上以后我们再去治疗。 嗯、 所以夏天以后，这个体外驱虫是非常必要的。 嗯， 啊，我们没有办法。 一个月一次 啊，一个月一次，我们没有办法让动物完全的跟蜱虫分开，但是我们有办法去进行预防。 好的，我们先聊到这儿吧，我们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Feeling my way through the darkness, guided by a beating heart, I can't tell where the journey will endBut I know where to start. They tell me I'm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y say I'm caught up in a dream. Well, life will pass me by if I don't open up my eyes. So that's fine by me.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enough.Stay forever this young, not afraid to close my eyes. Life's a game made for everyone, and love is a prize. So wake me up.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的进出京双方向车多，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车多，四元桥到北高的出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最后一个时段了，继续陪着各位，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两位我们今天请来的专业的医生，都是来自于美联众合的，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许大夫。 大家好，我是武大夫。 好嘞，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帮大家解决一下大家的伴侣宠物的问题啊。动物啊、哦、对，伴侣动物的问题。 看能坚持多久。 这个刚刚咱们说到了蓝妹妹他们家的狗狗长的那个小红点儿、啊、 哦， 说到医院看了有可能是真菌感染。 嗯， 然后蓝妹妹马上又发了一条说，真菌感染的话用红霉素软膏可以吗？能治吗？ 真菌感染用红霉素软膏是应该是无效的，因为这个红霉素它本身是一个抗生素。那么我们狗狗的真菌感染通常是由这个小孢子菌感染引起的，那它根本就不是同类的治，说白了就是它不是对症的药、 哦、 所以你用红霉素的话可能没有效果。当然如果这个狗狗除了这个血菌感染同时还有这个伴发的细菌感染的话，那用红霉素软膏对这个细菌是有效的。 哦， 怎么能看出来是细菌呢？ 这个是需要通过专门的皮肤化验来进行的， 所以用红霉素还是有用的，有可能 就有可能有用。如果用红霉素，它这个皮肤的问题就已经好了的话，就说明它不是真菌感染。 哦， 你看， 那应该怎么办呢？吃点消炎药吗？还是怎样？ 皮炎平。 皮炎平也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皮炎平它除了有这个抗真菌药的成分的同时，一般它可能里边都会添加有这个激素成分的药、 嗯、 那么对于这个宠物来讲的话是不建议用这个含激素类的药做这种外用的涂抹的、 嗯、 因为可能一个是它会有这种激素性的皮炎的问题，那么时间久了之后也可能会因为这个激素的吸收导致这个动物出现异源性的枯星的问题。 嗯， 嗯， 那就是我们人用的这些个治皮肤的这些药尽量不给它来用。 对，本身人的皮肤和动物的皮肤结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见得人用有效动物用有一定有效，还是需要到专业的医院去，然后去做专门的化验，开专门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对，你看为什么我觉得有朋友这么问啊，可能是用了以后好了、 哦、 人家肯定是有经验， 那可能是撞上了 才问。而且你看我说为什么用皮炎平，因为皮炎平抹上以后非常凉爽舒适， 哦， 狗也会有这种凉爽舒适感， 嗯， 它可能就暂时你就觉得它好了， 很舒服， 是吧？ 对、 嗯，但是治标不治本， 嗯， 是吧？ 还可能引起其他的问题。 哎，说到这儿了，咱们这样，先来说一说，因为到了夏天了嘛，它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到草丛玩，你不让狗狗去草丛玩，好像剥夺了人家蛮大的一个乐趣的哈。那到草丛玩呢，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风险。那一般，比如说我们先从真菌感染开始说，那真菌感染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呢？是接触到了有皮肤病的狗狗吗？ 并不是说这个动物直接接触到这个得了皮肤病的狗它才会得这个癣菌的病或者真菌病、 嗯、 那么它之所以被感染是因为它接触到了这个癣菌，那么它接触到的途径就会很多了，有可能是直接接触，也可能是间接接触，因为我们带狗狗出去你没有办法去选择这个环境的这个因素，那可能环境里面有一些流浪的猫狗或者有一些有皮肤病的猫狗它是在这个环境里边存留过的，那么这个环境里边就会有这个真菌或者癣菌的这个孢子存在，那么当我们的动物从这个环境里边经过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些真菌带到自己的身上来，甚至带回到家里啊。那么当这个动物的皮肤自身的这个皮肤的免疫屏障受到破坏之后，那它就有可能会生病了，也会表现出来这个皮肤的一些临床症状了、 哦、哇，这个厉害，只要从那儿过就有可能， 就是它环境里面有可能会存在这些东西 哦、 嗯，因为本身真菌的这个孢子它对外界的这个抵抗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可能我们常规的这些消毒药啊、环境的杀菌药啊什么的，它是不能够破坏这个孢子的，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存在这个环境里面，再往后被这个动物给带到身上去。 明白明白、 嗯、 那这些东西不会随风而逝啊，就刮着刮点风啊、嗯、下点雨啊就给冲散了， 可能刮走也可能刮回来 哦，对，就刮哪儿也不一定。 但是但是它们毛有的还挺厚的呀， 是毛是挺厚的，但是 就不会 并不是 隔挡吗？ 隔挡，但是密不是密不透风的。另外，我们就可能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夏季推毛的问题。 嗯， 有些人就觉得哦，夏季为了狗狗凉快就把毛推掉了。 嗯， 但是像刚才孙老师讲的说，哎，我有毛是不是就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确实是，它会有一些脏东西啊，就不能直接接触到皮肤，而只是在毛上，那如果把毛推光了以后就没有这个毛的一个保护，就容易感染。 嗯、 另外我就说到这扯到这边了。 嗯， 如果毛剃光了以后，夏天阳光比较强烈，那动物在外出活动的时候阳光也会直射到皮肤上，引起一些烧伤啊或者是这个烫这个晒伤， 嗯， 那皮肤抵抗力也会下降。那相应的来讲，一些其他病原微生物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真菌也会更容易感染。 嗯， 啊，这是一个误区。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说剃完毛以后会凉快。 嗯， 但是真的会凉快吗？不一定。 嗯， 就是家长们觉得狗狗 心里面 就看着挺凉快的。 对、 嗯， 我们如果看一下阿拉伯那边的一些， 嗯， 大夏天的时候还穿那么厚，他们其实是为了避免热源进入到体内。 嗯， 所以他们会穿得很厚。狗狗其实也一样，夏天如果温度啊，有这样一个研究表明，这个气温高于34度，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能通过体表来散热了。 嗯， 啊，反而我们这个时候如果穿的衣服稍微厚一点，是可以避免环境中的热量进入到体内。 对， 哎，对，所以说阿拉伯那边他们大夏天会穿得很厚，穿着长袍，啊，也是这样一个原因。 哦， 相对来讲，把脚底毛推干净，或者是给予大量的饮水， 嗯， 更能缓解动物的这种燥热感。 嗯。好，我们插播一个问题啊 ，iCat 说这个夏季不出门的猫掉毛掉得特别厉害， 嗯， 那这个猫可以剃毛吗？ 嗯， 也不出门， 对， 不会太阳晒着。 猫也分情况， 嗯， 我们家猫剃了， 啊，哦，然后呢？ 对，因为我们家猫 不让别人剃，你自己偷偷剃啊， 是这样。猫的话，我们不让它出门，但是那个。所以它就接触到那阳光，而且我们是给它做定期的驱虫，也不怕什么寄生虫那些，但是它因为大量的舔食毛，这个时候夏天嘛，它要换毛，会有一些毛球进入到体内，另外就是说，咱们家环境如果猫毛掉到哪都是，确实也比较烦，所以我就给它剃了，剃完以后它也很开心。啊，没有， 你怎么能看出他很开心呢？ 正常吃，正常喝，正常玩。 哦， 但是有一些动物，他们剃完毛以后会精神沉郁， 哦， 就是没有其他，就是剃了个毛就很不开心，甚至不吃饭呢，这种情况就算了。 那怎么试一下？比如先剃个头。 这个 如果也很开心，再把身上剃了。 家里的猫能接受不能接受，你养一段时间就会知道，有些猫就 了解它了。 对对对，有些猫就特别的敏感， 哦， 啊，家里来一个生人它就要躲起来，或者是就是这两天来了一个新的小动物过来，它就很生气， 嗯， 就不吃饭，这种就算了。当然有些就很亲人，你可以尝试着去给它把毛剪短一些， 明白， 避免这个毛飞的哪都是。 明白。 哦，那个 iCat 之前还问了一个关于猫挤肛门腺的问题， 咱们还没、 哦、对对对 没给人家回答呢。 对 吧？ 现在 啊， 猫脊肛门腺啊，就是猫跟狗其实是一样的，它们也是应该 是 对，猫也是有肛门腺的，它们的位置跟狗狗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四点和八点钟的位置。对，然后猫也是需要定期挤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见过有不少的猫是因为这个肛门腺的破溃了之后要过来清创的，然后问起来平时的这个日常饮食的话，主人就会说啊，那个猫还要挤肛门腺吗？对，我们猫确实是需要定期挤的，一般也是推荐大概每两个月左右做一个周期吧，作为一个这个常规挤肛门腺的一个频率，然后根据它的日常饮食，如果是吃肉比较多，吃湿粮或者罐头比较多的话，就要更勤一些的来检查或者是挤这个肛门腺，防止它出现到破溃的时候你再到去医院去做清创，其实对猫咪本身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痛苦的操作，然后主人时间各方面也会有一些这个不方便。 好，这个开德又发一个问题，正好是我想帮他问，还没问出来，就是你把毛全剃了啊，是剃的特光溜那种是吗？ 不是， 也不 是要 是有留一点长度的， 对，留0.5公分那个样子。 哦，是因为为他的这个舌头舔食，因为舌头有倒刺儿嘛？ 对， 哦，就是为他考虑的。 剃的特别光了以后，他全身也会不舒服， 哦， 就跟我们剃头一样，一个板寸可以，但剃光了，很不舒服， 就别光钮就行哈。 哎，对， 那一般像猫的毛大概多长时间能就长得快吗？因为我觉得狗的毛，就至少我们家那狗的毛长得还蛮快的。猫呢？ 猫的话，我们家的基本上两个月 就原来长成剃的时候什么样就长成原来那样了。 对， 那 这个也分，有些猫是长毛猫，长毛猫它们相应就要长到原来的样子，可能会慢一些。我们家那种属于是短毛，短毛就是毛比较硬，这种会长得快一些。 好，开的也特别可爱，说反正他舔我是挺疼的。好，所以您别剃得太短。另外呢，还有其实有几个前提条件，第一，您的家庭居所比较环境比较干净，另外呢，您要做定期的驱虫，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如果您之前没有定期的做过，可能把它全剃了，它会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 对 吧？ 在 这些前提的基础上，您可以去把它剃了。 对 啊， 我那个前一阵还看他们给我介绍了一种，说如果你家狗或者猫不太喜欢水，有干洗的，可以，那个确实能干洗，真的有，干洗，它就好像就是倒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在你身上，然后搓搓就起泡了，是有这样的吧？ 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它可以起到一个把身上的异味什么给遮蔽住，但是个人见解哈，我觉得身上有一些脏东西它是洗不掉的 啊，真的是洗不掉的 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哦，看来还不是特别靠谱， 因为它没有一个冲洗的过程，身上真要有一些灰啊什么的，其实就是揉一揉，然后它自己晾干了还粘在上面，它清洗的功能是 清洁力度可能不够，但是它能够缓解一下，有一些猫或者狗它确实它这段时间不适合去做这个湿洗，不适合去拿水来洗，但是它身上又有一些脏或者有一些味道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用这个干洗的方法来做一个操作。 所以猫身上也会有很大的味儿吗？因为我没养过猫，我并不知道。 猫身上有味儿的时候，还是正常的猫一般还是没有什么味儿。 没有。 对。 哦。 如果它真的身上有很大的味道的话，可能我们家长要小心的去找一找，看是不是耳朵呀、屁屁呀，或者其他地方有一些问题了。 对，因为狗吧，你一段时间不洗就会有那个臭狗味儿， 对 对吧？就是会有味儿。有的狗洗完了以后，没两天，马上那个味儿就会特别大，对吧？但是猫如果没什么味儿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终身免洗？对吧？ 我觉得是可以的吧， 是 可以的，看主人的接受程度。 我也觉得是， 对，终身免洗没问题。 我小时候我们家不是养过猫吗？因为猫喝奶嘛，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们家的猫身上有一股奶香味儿。真的， 其实是那个滴到身上， 哎，有可能。但是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闻我们家那猫，就觉得有一股奶香味儿。最关键是，我也跟大家说过，我们家那猫不是我们出去玩了，回来之后人家生了一窝小猫嘛。然后我们一进家门，闻到的不是那种腥味儿啊什么的，就是一股特别香的奶香味儿， 浓郁的猫奶味儿。 哎，然后一群小猫就在那儿喵喵的叫，特别可爱啊。反正我觉得猫还是非常非常之干净的。 啊。好嘞，咱们这样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尤其是进入到夏季我们要注意的一些这个皮肤问题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真菌感染，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好像刚刚听两位大夫说真菌感染的这个症状好像跟跳蚤咬起来差不多，是吧？那跳蚤咬是什么样的呢？一会儿我们来说一下。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好嘞，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刚刚真菌感染我们基本上说的差不多了哈。 嗯， 药的话就谨遵医嘱就好了，是吧？您自己不要去乱用，尤其给人用的您觉得挺合适的，给他用的未必合适啊。有可能您撞上了，觉得最后哎挺有效果，但不是适用于所有的猫猫狗狗。接下来咱们说说跳蚤呗，因为刚刚是这个是天天还是就是那位姐姐说了，他们家那个狗是长了小豆 小红豆了。 嗯，对，我就说，两位大夫说也有可能是跳蚤咬的。 对， 那有什么区别吗？我们肉眼就是我们普通人能分辨出来吗？跳蚤咬的还是真菌感染？ 跳蚤咬的跟真菌感染区别还是挺大的啊。一般真菌的感染，它那片比较大一些，可能跟指甲盖大小差不多。 明白。 但跳蚤咬的话，它一般是丘疹一样的，就是小一点。另外跳蚤的话会动，因为动那个跳蚤咬完以后会非常的痒，那动物频繁的抓，频繁的舔，甚至频繁的地上打滚去蹭痒痒。 哦， 平时原来没有，现在突然间有这些情况了。 哦， 需要警惕一下有没有跳蚤。我们其实跳蚤我们日常的话也比较好找一些，就拨开它的背毛看看有没有黑色的点点。 嗯， 可能跳蚤看不见，但是跳蚤的粪便是可以能找得到的。 哦， 一般是在脖子啊，或者是在这个腰椎屁股那个位置，这些位置多看一看。如果看到有黑色的点点，把那个点点拿出来以后放水里，过一会儿发现它溶解开成红色的了，那这种就有可能是跳蚤。 哦， 另外这是有跳蚤我们要进行驱虫。 嗯， 没有跳蚤的我们要预防。 嗯， 为什么要预防呢？因为跳蚤它会产卵。 嗯， 会有一些就是卵散落在地上啊，或者散落在这个草丛里啊。 嗯， 那它在孵化起来以后，动物从那儿经过或者人从那儿经过，可能会粘在我们的鞋子上，把它带回家，或者动物粘在动物的身上。 哦， 这种都有可能啊。所以就是即使没有跳蚤，我们也要每个月进行预防一下，避免动物已经感染跳蚤了，甚至把跳蚤带回家了。 嗯， 我们才想起给它做驱虫。 哦， 是这样。 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冬天就可以不用了？ 冬天是不需要这么频繁，因为冬天相对来讲会少一些，我们外出活动时间也会少一些。 嗯， 但是预防是必要的。 哦，冬天那些真菌啊，包括跳蚤啊、蜱虫，他们不会冻死吗？ 不会冻死，他们有他们的生存之道 啊。真的呀？就一直在身上可以一直长着？ 对， 如果你不管它的话。 对， 也是。哦，那儿暖和呀， 毛里边。 哎， 对，毛里。 哦，是吧？ 哦。 哎，那如果哈，我发现回去之后大家都检查了一下，发现哎呦有不少呢啊。 嗯， 有粪便啊，至少有粪便，那就说明他身上一定有跳蚤。 对。 嗯，是吗？ 对。 哦，那如果有了之后，我发现有了，我这个时候马上给他进行体外驱虫，能管用吗？能把跳蚤驱走吗？ 不是驱走，而是杀死。 能杀死它是吧？ 对，现在有很多比较效果比较好的、副作用也很小的药。 嗯， 他们使用完以后，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把身上的跳蚤全都杀死掉。 哦， 甚至有的快的一些药，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看到这个跳蚤会从身上掉下来。嗯，是这样的。 哦，厉害啊！掉下来已经死了是吧？ 掉下来，它那个药的作用就是让这个跳蚤不停的动，直到最后累死。 哦， 太狠了， 残忍 啊！这算生化武器吗？我的天！ 哦哟， 我们那个以前我们试过有这种感染跳蚤的这些动物，给它吃完药以后，身下铺一张纸， 很快就是半个小时就已经有就梳着毛就跳到掉下来了。 嗯，厉害呀、啊！我的天，我的天，嗯，突然觉得你跳蚤好可怜， 这也是伴侣动物是吧？ 我也没吃什么呀。好吧，好吧啊、嗯，这个反正到了夏季了，这个像跳蚤啊、寄生虫可能啊会在咱们的这个。伴侣宠物的身上安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注意。其实非常简单，每个月做一次体外驱虫， 嗯， 这个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好吧？今天非常感谢徐大夫以及武大夫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谢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 我们是北京菜， 哇，回到咱们北京了，明天19点啊，17点。 嗯， 19点就别的节目了，17点赶紧来啊，明天见。